蒋波涛就这样输掉了个人赛第一场。19，星星的主场粉丝看起来是早有准备，在叶修赢下这一局后，满场立即闪出了不计其数这样的标语。记录再添一场，哪怕是轮回战队也无法阻挡叶修连胜的脚步。10-0，有人非常霸气的就连这口号都喊出来了。上次星星被轮回打了个10-0，这次呢，至少一开局轮回就休想再有这样的机会，倒是保持着被星星打个10-0的可能性。 这个有点难吧？ 解说潘林笑着说。李一博笑，居然没敢附和。刚刚结束的单人赛的点评不是很多，但是却有点后怕。因为一开场的时候，他本是想阐述一下江波涛的风格，有些克制叶修的打法的，结果因为图小，双方角色相遇快，直接开打，他没落到空说这话。开始他还遗憾呢，但现在他真庆幸自己没落到空。比赛给出的信息相当明显，最终是叶修的散人打法让江波涛那不漏过所有细节的风格有些忙不过来了，险些被打脸呢。看出这一点的时候，李一博就下意识地摸了下脸，好在之前他没开口，于是看出这一点后立即将叶修克制江波涛给说出来了。侥幸捞到稻草的李一博这次总算是准确展示了一次指导的风采，而且是在星星的比赛上，潘林都对他刮目相看了，但李一博却在更为自己的运气叫好。看来开口不要那么快也是有好处的。李一博算是长了一智，以前他都喜欢抢先发表观点，然后拿比赛来印证，以表现自己的高瞻远瞩，但现在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高瞻远瞩其实是南辕北辙，以后要多多后发制人了。李一博总结经验教训。个人赛第二场随后开始，星星由苏沐橙出战，轮回派出的是吴起，队中的刺客选手，轮回两连冠时的团队主力，但在孙翔转会来后就以第六人身份出战居多了。枪炮师对刺客，一个极远一个极近，双方打得都很小心，苏沐橙时时警惕着双方的距离，吴起呢，不到机会绝佳绝不试图欺近。 真是很难缠的一个刺客，轮回战队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啊。洋葱之后首席刺客我看很有可能就是他了。 选手席上，叶修看着比赛对轮回的吴起评价道。 确实有耐心，能下狠心，刺客这职业该具备的特点他算是完全拿捏住了。 魏琛也点头表示赞同。 难道轮回战队快要组成五个全明星的阵容了？ 陈果在旁说道。叶修和魏琛互望了一眼，目光中流露出的都是深以为然。 那得看看他们战队的人气到底能到什么程度了，五个选手分流票数全能送进全明星的话，那太可怕了。 方瑞说道。他这是从一个客观事实上分析了问题。全明星投票由粉丝自由发挥，所以有很多票数是盲目的。那些忠心支持战队的粉丝，哪怕明知自己战队的选手没到这种程度，恐怕也会毫不犹豫地把票留给自家。轮回若是五人都进全明星阵容，全靠自家队粉支持，只能说明他们聚集的粉丝军团从人数上已经完全横扫其他战队了，否则的话就需要拉拢很多散粉的支持。而在这一点上，吴起可真有些不占优，一个可以角逐全明星的出色选手，因为在轮回这支华丽的冠军队居然只能在团队赛中打第六人，而且以轮回团队的强势，第六人的发挥空间也是特别的小，没有表现的机会又怎么去引发关注？叶修所评的终究只是他的实力，但要说人气的话，那客观因素可就更多了。 也没准这赛季之后人就闹着要离开轮回了呢。方瑞抱着后脑给轮回战队下着诅咒，但他所说的也不是毫无逻辑，有能力却没有表现机会，选手心里会有什么想法谁也不知道。更关键的是，吴起在轮回已经以主力的身份拿到两次冠军了，接下来或许就会拥有更高的追求，比如团队中的地位。场下的星星选手们热闹地扒着轮回选手吴起的未来，场上两人的对决却还是焦灼状态，两人多是用走位在周旋，彼此寻找着对方的空档。苏沐橙虽然凭着距离优势始终可以保持攻击，但是吴起却也没有给他能发动强势火力的机会。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比赛看起来像是一场追逐战，苏沐橙不住地追赶着吴起，朝他丢着各种炸弹。 好像有点急了， 魏琛忽然说道，口气担忧，显然所指的是苏沐橙。 攻击效率很低啊，再这么下去他的法力会出问题的， 方瑞也说道。 是对手引诱的，叶修说道。 对比赛的讨论还是以他们这三人居多，其他新人大多是在一旁聆听，从中汲取经验。 故意在最外圈游走，引诱沐橙对他发动攻击，点滴消耗沐雨成风的法力，等待最终反击的时机。 因为有这些新人听众，所以叶修通常也会讲得比较细致，以便他们理解。 那要是干脆不攻击呢？ 罗吉提问。 那需要有节奏的慢慢将攻势收起，对方是有计划的引诱，消耗的不只是法力，还有技能的冷却等等，猛然间中断火力压制，在技能数不完整的情况下会留下很多空档，很可能被对方捕捉住。所以沐橙一直压制的是比较有节奏的，但现在有些乱，这样下去火力线可能会出现空档， 叶修说道。火力线是专属于枪炮师这个职业的一个名词，枪炮师这职业攻击比较讲究深度和层次，距离远命中率相对较低，距离越近自身处境就越危险，根据每个选手的操作水平和手法以及对各种技能的掌握程度，每个枪炮师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最擅长的攻击距离，这个距离是这位枪炮师选手可以做出最强火力攻击的位置，被称为火力线。要突破一个枪炮师的火力压制，突破他的火力线是重点，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解读每个枪炮师选手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火力线，他在这里善用的技能如何布置安排技能，习惯怎样的手法和节奏，然后想办法突破，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荣耀理论知识。星星这帮新人也荣耀了这么久，这些基本叶修当然已经不用再和他们解释，只是让他们明白此时吴起在做的就是想拉乱苏沐橙的火力线，为此他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硬是将苏沐橙一直控制得很好的节奏给扰乱了。 轰轰轰， 场上沐雨成风又是一轮炮火攻击，攻击已经越来越密集，吴起在更密集的火力压制下也显得有点狼狈，但他始终没有将他的刺客角色残忍静默完全躲藏，依旧强行暴露在沐雨成风的视野下，吸引着火力攻击接连不断。但在场下魏琛、方瑞等人的眉头都已经越拧越深。 不太好啊， 方瑞说道。话音方落，吴起的残忍静默像是耗子一般，躲躲闪闪了这么久的残忍静默突然雄起，像离弦之箭一般急速冲出。 看吧，出空档了，冲进火力线了， 方瑞叫道。以前做过对手，现在又成了队友，他对苏沐橙的火力线还是比较清楚的，带入到吴起的位置上思考了一下，他甚至都已经理出一套接下来如何做的思路。吴起的想法当然不至于和方瑞完全相同，但是两人念头中捕捉到的空档却大致一样。苏沐橙的火力线已经有些不完整， 原本将无比强大的攻势，此时因为个别技能的缺失，无法完美的呈现出来。可以过去。吴起此时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残忍静默速度全开，争分夺秒，全力朝着沐雨成风冲去，准备一举突破苏沐城的火力线。就在星星所有人为苏沐城感到担忧的时候，叶修却在此时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陈果问。 狡兔三窟，听过没有？ 叶修说。 听过啊，怎么了？ 谁说火力线只能有一个呢？ 叶修笑道。别说那些老的少的职业选手了，就是陈果听这话也瞬间明白了些什么。场上炮火连连，苏沐城当然不会束手待毙，随随便便让对方就贴上身。他操作着沐雨成风阻挡对手的冲势，但吴起断定苏沐城的火力线已被扰乱，不可能完全阻拦。过了，残忍静默刚刚一步迈出后，吴起长出了口气。苏沐城的火力线他已突破，接下来的距离火力只会更弱，而在自己逼近的攻击压迫下，对方也更可能在慌乱中发生失误。该结束了。吴起正这样想着，轰轰轰，三声炮响，反坦克炮的三发炮弹袭来。一个低阶技能而已，吴起没太当回事，随意操作，残忍静默已从炮弹中传出。继续向前。此时他的心中已经只有一个念头，但是怎么回事？火力压制好像并没有意想中的松动。在炮火中闪避的吴起发现自己的冲杀很不顺利，完全没有实现自己预期的成果。他忍不住扭头朝后看了眼，没错呀，苏沐城的火力线应该已经被自己甩到身后了呀，但这股攻势